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大佐。 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主题是你想知道的关于瑜伽的一切，瑜伽老师告诉你。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嘉宾区呢，已经就坐了两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 哎，没错啊， 男士和女士。 哎，干嘛突然这么正式啊？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嗯。 首先是我们的已经接触了2年的瑜伽，并且在这个瑜伽方面应该算是突飞猛进的马老师，马全老师。来，马老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大家好，我是马全，然后他们叫我马老师，然后我是09年开始练习瑜�伽的，然后是在16年正式转职做全职瑜伽老师，所以说做瑜伽老师是2年，练习瑜伽是今年是第9个年头了。 哇，这练习瑜伽已经第9个年头了。马老师，这个说话的时候可以离我的麦稍稍近一点点啊。 OK， 对，也可以稍稍往后拽一下，这无所谓的啊。 对， 欢迎我们的马老师啊，这个跟瑜伽已经有9年的渊源了啊。对，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萧晴老师啊，这个作为瑜伽老师的第25周。啊，这个 孕二十五周 啊，就是现在的萧晴老师是有孕在身，然后还是在做瑜伽老师。来，我们的萧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萧晴。嗯，现在是孕期25周多一些。嗯，授课的话已经有6-7年时间了，接触瑜伽也是将近8-9年时间。 嗯，8-9年的瑜伽这个经历，再加上6-7年的授课经历。那么今天呢，我想萧老师一定可以给我们孕妈妈带来一些关于瑜伽方面的知识的普及，大家可以注意了啊。同时呢，告诉大家，我们这个982是可以看的广播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种瑜伽动作的这个演示， 没错， 包括大家有什么任何关于瑜伽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 这是免费的瑜伽大师公开课啊，大家可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仅此一次， 仅此啊，也不一定是仅此一次吧。 今天仅此一次， 对，今天仅此一次啊。这个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双频来收听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啊。当然呢，也是推荐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找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这个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的瑜伽老师为各位专门推出的私教训练了啊。 对，也可能会看到我们大佐。 不要 看我们大佐来练瑜伽。 No, 不要这样 cue 我。 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平时一样，我们先来分享几条关于运动方面的资讯，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分享给大家的，同样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资讯。这是一位从半身不遂，然后转而成为一名健身教练的一个励志的例子啊。 嗯。 9年之前呢，南京小伙李恒斌遭遇了一场意外。苏醒之后呢，就半身不遂了。 嗯。 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 嗯。 他呢在每天接受脑外伤的康复训练之后呢，医生都告诉他，就像他这种这个身体情况是不可能再去做一些什么剧烈运动，就连站起来走路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没错， 但是他自己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坚持，开始每天在跑步机上走一会儿，后来呢不服输，头晕的起不来，不服输，我继续走，走了走了之后呢，今年他30岁，已经开了健身房，并且成功的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 哇， 想想这个例子有多励志。我们接下来呢先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他的故事。哎，我看一下，我把视频点成图片了，先放了我们马老师的这个瑜伽图片，一个一字马。 哇，这个很厉害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让马老师现场展示一下啊。 现场可以吗？可以的，马老师说了。那 突然 Q 到马老师，对，然后还让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说到这条消息啊，这个 先回到这条 变身成健身教练的这个故事。 看他强健的肌肉，你很难想象他差点就成了植物人。2009年，李恒晕遭遇了一场事故，医生说就算救活，也很可能变成植物人。昏迷了一个月后，李恒晕醒了。当时只有21岁的他，发现自己半身不遂，非常绝望。但是他说，外面的世界太好了，我必须要站起来。 当时这个买了医院嘛，因为当时所有像我们老外伤的病人都会去医院靠做康复，康复重要很重要嘛。当时医生说，这个买来2-3年了。基本上病人在上面最多也能走起来，说我是第一个人在跑步机上跑起来的。这样我这么跟你描述吧，我大概走个800米的时间，中途大概要歇息三四次，每次都头晕的起不来了，但是你必须得走，就想走啊。我就是可能说别人像 Prison Break 里面讲的限制不住的，外面的世界太好了，你必须得站起来。我原来也是锻炼的，我觉得那个状态我非常喜欢。我就像我说，以前你做到过一次，你还可以做到过第二次，我相信自己的可以的，只是困难一点，只是困难，不是困难一点，是太困难了，但是总得去试啊，不尝试永远就没机会了。 在医生的指导下，李恒晕开始了艰难的康复治疗。一个月后，他成了医院里唯一一个可以在跑步机上跑起来的病人。他的头上还有手术留下的疤痕，他说这是老天给他做的标记。 以前我家人也说过，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丢人了？我说这也许不一定是丢人，也许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记号，上帝把我弄丢了，给你一个特殊的标记，给你 mark 一下，你永远不会丢的。 身体有所好转后，李恒晕泡在健身房的时间更多了。2016年，他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间健身房，每天就住在健身房里，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我现在状况呢，18个小时460公里自行车。然后我从早上训练到晚上，比一般人还要强。生活中永远有打击。我为什么喜欢骑车？因为骑车和人生一样的。我骑了这么多路，我每年骑车骑的路线比我开车的距离多多了。因为所有里面印象中最深的，肯定是对你最喜悦或者是打击最深的，这才是人生吧。 从日常生活都需要家人照顾，到骑车一次可以骑300-400公里。背后都是李恒晕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汗水。现在的他走路还有一些高低不平，左手有3根手指无法伸直，但他非常乐观。 对，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妈问我，她说你其他手指，我这2个手指还好吧，还能自然伸直一点。我说突然这不是个杯吗？我说挺好的，上帝可能就对我有个意义吧。因为上帝通常给别人的去鬼门关的票只是单程的，我拿了一张往返的。 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啊。 嗯， 对，你想一想，从一个半身不遂的患者后来变成了一般正常人都达到不了的那个运动量，你想想，骑车单程430公里，我试过骑30公里已经累到不行了， 我估计3公里就不行了。 对，所以看到他的这段视频啊，这个当然我们刚刚也跟马老师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意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作为一个有伤疾在身的，或者说你就像现在很多这个青年朋友们，就是说自己懒，然后不动，这个然后长一身肥膘啊，或者什么疾病都随之而来了。其实这个根本是就是在咱们的主观能动上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实在不想动，然后病就来了，这应该是不存在的吧，马老师？ 这意思就是意志是可以控制你的这个行动的，就我们那个高中时候学的政治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感觉。 对，没错。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啊，这个潮流风向标啊，这个一个、在生活中受到打击，但是重新站上了生活平台的一个健身教练的一个小伙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消息啊，这个同样也是非常励志的一条消息，这个女博士全世界跑马拉松，好家伙，这是说曾经体弱多病，但是看到了美景却越跑越开心。 嗯， 30岁的张瑜婷呢是教育学的博士啊，曾前往日本、挪威等国留学，精通五种语言，现在呢是搏击的准教练。原来瘦弱多病的她呢80斤都不到，受到这个挪威人爱运动的影响呢开始跑步，曾经去全球10多个国家跑马拉松啊，虽然呢也被妈妈催婚，但是她并不着急。她说：“我相信缘分啊。” 哎，说到这个女博士，好像就已经是贴上一个标签一样啊。 嗯、 每一次说到女博士，就好像跟嫁不出去联系到一起。 嗯。 但是我们今天这位女博士，大家可以在视频看一下，其实是一位非常阳光并且呢热爱运动的一个女孩。 没错。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完全不愁没有人就追求她这个问题。 嗯、对，她相信缘分嘛。 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多虑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先通过这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位女博士的经历。 一起来看。 我叫 Shelly， 然后我的中文名叫张瑜婷，刚刚满30岁，我是一名教育学博士。我研究生的时候到了挪威才开始喜欢运动，我身体很不好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都这么爱运动，而且挪威人长得又高又健康，可能跟他们爱运动有关系。每天5点钟起床进行1个小时的晨跑，跑着跑着可以从慢慢从3公里跑到5公里，跑到10公里，跑到后面我会觉得说哎，外面的风景这么好，我会发现自己越跑越开心，成为了一种习惯，也是去跟着大家一起去报名参加一些比赛。为了跑马拉松去过柬埔寨、德国、日本、泰国，当然中国也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我都是只是为了去跑马拉松而去的，当天去跑完以后下午就回来，这样用跑步的方式这样绕一圈，早上10几公里，基本上这个城市怎么样我就知道了，然后出去我也有方向感，所以跑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认识一个城市的方式。我认识到仅仅是跑步对于身体方面的锻炼还是不够的，然后开始学习一些运动的理论，去走进了健身房参加更多的一些课程。不是所有人去锻炼的出来都是像有个什么 A41 了、蜜桃臀啊，会给人一种诱惑，让很多人走进了健身房，但未必能够真的坚持下去。我现在慢慢也成为一名搏击的准教练，也在慢慢的开始跟课跟代课。我也是单身，你真的应该找你看你同龄的啊、哦、怎么样都已经结婚了，我是有渠道可以去慢慢接触和认识不同的人。嗯，我相信这个东西还是要靠缘分吧。 相信缘分没错了啊、 嗯、 不着急，这可真不着急 啊。对啊，刚刚我们看到画面里面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形象气质也很好、 嗯、 她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呢？ 嗯，高学历高颜值， 对， 还会搏击，还是健身教练，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自己过一辈子也很充实。 尴尬当然这个看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吧、 嗯、 啊， 对，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消息啊，这个女博士全世界跑马拉松。接下来说我们的第三条消息。 第三条消息呢是一位200斤的小伙， 好家伙， 我们之前呢讲过很多这种就是关于几百斤的小伙，他们都有着傲人的体重， 嗯，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100斤的小伙。 那你这个就有点招丑， 我这边气人的体重是吧？ 对，而且你再配上你的身高，你就是一个瘦弱的小伙，好吗？ 好家伙，嗯， 说一下你的体脂吧。 不要 ，no。 来到节目 今天不要给我挖坑啊！我告诉你，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给大佐挖无数的坑，来满足大家的这个好奇欲。大家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在直播平台上面提出来啊！我帮你挖坑问大佐。好，我们继续说回我们这个200斤的小伙啊、 嗯、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种，就是你在开始失去的时候才开始珍惜， 嗯， 而这位小伙呢就是在他的健康开始失去之后才开始明白健身的重要性。 嗯， 他在体检的时候查出了病，暴瘦了50斤， 好家伙， 150了， 然后回去之后，当他去参加同学聚会，他发现他的同学都不敢认出来他了。 你是谁呀？ 从前的那种油腻的啤酒肚全部都消失了， 变成六块腹肌了， 是腹肌， 嗯， 还有各种线条。这位叫做秦晋的，应该也不算小伙，37岁了，但是他的形象还是很小伙的。4年前呢，体重200多斤，在一次公司体检之后呢，他被查出来各项指标不合格，所以这体检也是一个就是能够让人减肥的动力啊。大佐去体检一下吧。 我都很健康，我也不用再减肥了呀。 对，你可以增肌。 我这一去减肥，不是一去减肥去了，一去体检，人家医生都说你这个身高配你这个体重，那完全就是偏瘦型的，你这个太不健康了。 那你可以再去适当的增肌， 对， 再吃胖点 儿，嗯， 真是招仇， 不要再说了，太招仇恨了。 好，那我们还是说到这个200斤的小伙，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练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之前我们去同学聚会，然后那会儿我还是比较胖的，减完脂之后呢，一进门他们刚开始没认出我来，他讲啊，最高的时候是200斤多一些。2014年公司组织体检，拿到了这个体检表的结果，轻度脂肪肝、尿酸高，然后很多这种中年的这种毛病都已经出来了。我才30刚出头啊，我老婆刚怀了小孩，然后就觉得这样下去以后还有个家庭要抚养，就有必要在自己身上进行一个改变。在教练上课的时候，每节课都感觉像在地狱一样，对。那种度秒如年的感觉，减到最轻的时候是73公斤，差不多减了50斤吧。太瘦了，太瘦了的话呢，就开始增肌，然后现在体重恢复到85公斤。减肥之前跟减肥之后，你过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现在是完全正常，4-5万上下的应该是有的，可能花出去就花出去了，没有得到什么实体的东西。但是的话呢，你都是投资在了自己的身体上面。我的同龄人相比较的话，精神跟身体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异是4-5万块钱买不回来的。那么可能会考虑再去理论方面再去加强，那么拿1到2个健身的这个资格证。有可能的话，我会考虑就说看看从事这个健身教练。 这是真没认出来啊，从200多斤一下减到跟我一边沉， 嗯， 然后而且他多的是身上的肌肉呀。 对呀，刚刚看到他的肌肉线条真的很漂亮，然后之后我就问了一下大佐，你有吗？ 没有。 但是刚刚呢，我听到马老师小小的说了一句， 嗯， 我都有。 对，一会儿有机会可以让马老师秀一下自己的 muscle 啊。 嗯，也可以，大佐你也可以跟着马老师来一段这个瑜伽锻炼，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肌肉。哎，我知道这个瑜伽好像是锻炼的是深层肌肉是吧？ 嗯，关于这个深层肌肉的话，其实瑜伽它调动的更多的是我们那些小肌肉，平时用不到的。 啊， 健身呢主要是针对于大肌肉群，就比如说练臀或者练腿，腿的话主要是大腿前侧股四头。 嗯， 而瑜伽呢它有时候可能练习到的有一些我们的大腿的内侧以及大腿的后侧。 嗯， 瑜伽更讲究一个所谓的平衡，它并不是所谓的我为了让这个地方大而让其他地方小，它更讲究一个所谓的均衡。 哦，嗯， 是这样的。 就是 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均的状态。 嗯， 要不你看这个瑜伽老师和健身教练， 对，完全 他们 两个 的身形完全就不 一个是狂野范儿，一个是这种算是舒展范儿。 对， 可以这样说吗？ 对，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啊。 嗯， 对，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三条消息。 嗯， 那么接下来看第四条啊，这条呢就跟这个瑜伽 咱们今天主题有关了。 哎，没错，跟这瑜伽有很大的关系啊。说这个60岁的白发奶奶练瑜伽柔韧似少女，不比瑜伽馆的小年轻逊色啊。 哇， 说这个， 好厉害，60岁 啊。这个你想想啊，在近日呢，这个山东淄博啊，60岁的胡平天天是早晨练习瑜伽，身姿呢柔软似少女。他呢练习瑜伽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去这个瑜伽馆呢并不觉得自己比这些年轻人逊色，而且呢有的动作啊，这个连自己的女儿都很佩服。问到奶奶呢对自己评价啊，这个他说，奶奶今年20岁，明年18。 其实每一次我们节目都会找一些这种就是已经年近就是已经是老年的这个年纪、 嗯、 或者是五六十岁、 嗯、 对这个年纪，然后他们依然会选择通过锻炼去改变自己的身形，成为励志的例子。虽然我们是青年广播，可能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这个青年朋友啊、 嗯、 就是为了给你们打一针强心剂，告诉你们连他们都在运动，你们凭什么不运动呢？ 一碗毒鸡汤啊，你这个是 猝不及防的鸡汤。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位奶奶她的这个瑜伽锻炼。 老师今年年龄多少岁了？ 60。 练习瑜伽几年了？ 练习有7-8年了。 你这个身体我看着是很柔软，现在的话羡慕你们家中的小孩。 对，他们都做不到有的动作。 谁能做不到？ 我姑娘。 她对你羡慕。 羡慕，并且非常非常的佩服。颈椎不是太好，腰椎也不太好，肩周也不太好，这个后背有时候经常的酸痛，不练了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同龄人来讲的话，就是无论是身体的健康情况，身体的这个柔韧力量平衡，反正都比一般的人要好得多。 这年龄当中的话，练瑜伽呢是年龄算是不小的吧？ 是在瑜伽馆里都是小年轻，在年轻人面前我并不逊色。 那你对飞机评价怎么样？ 今年20，明年18。 今年20，明年18啊，这个真的要给这位白发奶奶点赞啊。 嗯，太厉害了。 对，真的，你想想这种每天早上坚持8年练习瑜伽，而且刚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各种 一字马呀，或者各种这个瑜伽难度系数，对于我来说比较高的动作，他都能完成啊。 哎，马老师和这个肖老师可以评价一下刚刚这位奶奶的表现，怎么样？看了之后。 挺好的。 是挺棒的。 嗯，哎，你们的这个就是在瑜伽教学当中有没有年纪偏大的学生，会有这个情况吗？ 嗯，有的。其实我接触的会员年龄最大的也是将近60岁了。 60岁。 对， 他是就是60岁的时候头一次接触瑜伽，还是之前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瑜伽自己练习的经历？ 他原来练习也将近有个6-7年时间、 啊、 而且状态的话完全不像是60岁，真的就像 40多岁。 对对，是这样子的、啊。 我突然很想就是看一看这位奶奶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下次肖老师要是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带来他的这个比如视频或者是照片来满足我们的、这个、 可以把真人带过来。 对，可以把真人带过来，如果奶奶可以的话，我相信她可以的，没问题。 这个可以。 能做到的都会。 可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所以说就是练习瑜伽真的会对自己身体的保养啊，或者是说让他保持一个年轻态的状态会很有保证的，对吧？ 是的，其实运动的话就会减少我们衰老的一个速度。 嗯， 就是瑜伽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就是让身体的柔韧性会更强一点。因为在我印象里边，瑜伽的练习就是撑开自己身体的每一处关节或者是部分嘛，然后 让你每一处感觉像回血了一样。 对啊，然后中国不是有句俗语讲叫做筋长一寸多活10年嘛。对，好像是这样。所以就是感觉咱们把这个瑜伽练好了，对身体的健康啊、年轻态呀、啊、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接下来我们再说的这一条资讯呢，就是一个村子他们都开始练瑜伽。 好家伙， 这个很厉害，很壮观的一个这个场面。我们还是先通过视频来看一下究竟有多壮观， 一起来看。 开头不知道，后来知道锻炼身体，就是瑜伽。练着瑜伽，心里边自个儿特别舒服。 觉得看你会有点无聊，一会儿无聊，我们就练瑜伽。 这位老大爷啊，他有的时候无聊都可以练练瑜伽，很厉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整个村子的人都在 进行着这个瑜伽练习。 他就是跟别人一点的也是，还让笑话了。你在家里活动不能活动，你还来自个儿活动了，叫大家伙儿看。尤其是农村的，他就有这个笑话。 一开始我跟大家说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很可笑，所以呢，我就买了一点手套，100个瑜伽垫，免费发给大家。大家一听说，哎呦，发东西了，这下子全都来了。 下一回、啊， 所以就这样开始了。现在平时经常锻炼的，有40多人，都不用我招呼了。到了时间，大家已经过来了。 当时呢，就是咱们这些老人们就在炕上，没事就是盘腿坐着。这个在瑜伽里边是叫单盘，双联花呢就是把这个腿往外拉了以后，哎，这么着，你看它盘的时候非常轻松。 你看看这全联花坐，这是四级里边的，可是呢，我们这个老人就从这里就开始。 我觉得呢，在这个中国，尤其是北方的这个农村农民的生活中，也许是已经有几千年的这瑜伽基因了。 上火都还有劲，就这样。 就练瑜伽就有这个动作是吧？ 上火呀，要撸撸，烧圆，这这就是最适合俺们这农民这一套。今年80岁，原来有2年半，才是疼了有个10来天了，就咬住牙也坚持，再疼不叫。去一块人多开心，有多大的事儿，心里不考虑，我急了疼疼的。这是第二次啊，到那个石家庄去舞台上表演的。 我说躲避以后风雨无阻，下雨要去，所以我超便宜。逃回救火，我都是我的生活，我就支持他来。 风雨无阻的瑜伽哈， 好厉害啊！而且最后还小小的秀了一把恩爱。 对对，这我都没发现，我的重点都停留在瑜伽上面了。对，你想想。 好吧，你比较专业。 对对，没有，主要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你想想，刚那位奶奶都80岁了，而且全村人40多个每天自主去练瑜伽啊，这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这比刚刚那位60岁的奶奶要更厉害多了啊。 刚刚大佐也说了，他在这个视频当中已经开始学习瑜伽了，在下一节呢，我们就希望大佐来给我们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瑜伽动作。同时下一节呢，两位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专业的瑜伽的这个讲解。我们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们到了超模养成记的环节，将会有两位瑜伽老师为我们带来专业的瑜伽知识的讲解。我是佳妮。 说有两位超模为大家带来专业的瑜伽讲解。 我们只是这个环节叫这个名字。 大家好，一会儿我是那个讲解的超模，我是大佐。 同时呢，也要隆重的欢迎啊，我们两位瑜伽老师马老师和肖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嗨。 专业的瑜伽老师就是不一样，我告诉你，一个嗨就能表现出他得有多专业啊！ 对，有多么的热情，已经给大家就是满满的激情在你心中了。一会儿我们就通过专业知识的讲解，让老师有的放矢，好吗？ 对，没错啊。这个一会儿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马老师以及我。对 一会儿大佐可能会来个瑜伽展示，1.87米的男孩子，大家期待吗？期待的请在屏幕上面刷一下666。 不期待，并不期待啊。对，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啊，这个观看一下我们真正的这个私人教练瑜伽老师来给大家做真正的讲解啊，以及示范。嗯，没错。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两个渠道，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都可以。然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可是一节免费的瑜伽公开课。 没错， 平时你可能会有这个瑜伽的这种喜爱，可能会自己跟着视频练一练，但今天我们可是请到了专业的瑜伽私教老师啊。 没错， 你有什么问题只需要在这个屏幕上面打字就可以了，我们老师都会一对一的给你解答。多好的机会啊。 对， 千万不要放过。 怎么感觉你像是在做电视购物一样。只要998的瑜伽教练，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好吧，今天我们是拆台组合吗？ 拆台组合啊。对，大家抓紧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一会儿的视频直播啊。那接下来呢， 广告时间结束了， 广告时间结束了啊。对， 我们还是回归专业的知识。 对，先让我们的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瑜伽种类有哪几种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马老师， 瑜伽有哪些种类？ 关于瑜伽的种类呢，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有很多很多很多，你叫上的名字的或者叫不上名字的都可以成为一个流派。其实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多的流派呢？都是为了区别于别人，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而已。如果按传统的瑜伽来讲，它大部分都来源于哈他，然后分别了现在的比如说艾扬格或者阿斯汤，还有现在的流呢，它又分很多很多种，比如说艺术流、智慧流、康复流或者火炬流等等等等。 对对对，我们看瑜伽的时候就看各种流，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我都怀疑这是跟水上瑜伽有关吗？ 我以为瑜伽只是瑜伽而已。 你这个就是有点孤陋而寡闻了。 真的，我作为一个真的对瑜伽丝毫不了解的人来说，我以为瑜伽是瑜伽，普拉提是普拉提，流是流。 让老师来给你讲解一下，好好学习学习。 其实那个关于现在的普拉提，它其实更来源于所谓的健身， 嗯， 然后瑜伽呢，它分的更多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见的，比如用辅具比较多的矮扬格，或者是用一些所谓的空中吊绳的空中瑜伽， 哦，对， 是用那个轮子的，就是那个轮瑜伽。 是用那瑜伽轮吗？ 对对对对对，有现在很多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辅具，然后起了这个名字，然后以他的 工具有关。 对对对，很多是以这样来是。其实大部分他们来源于还是借助于所谓的矮扬格大师，他发明了这些东西，而有些人呢把他这个点放大了，所以说把这个点放大以后，他成立了所谓的自己所谓的门派。 这是有点像那个武术的感觉，就各门各派都要什么叶拳什么这个拳那个拳八卦掌， 其实最开始的源头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区分一下它的种类而已， 对对对， 然后就起了这么多不同的名字。 对，它其实不管是什么它都是瑜伽，然后不管你是选择流啊还是流的其中一种，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这个东西真的能帮到你，那就去做就够了。 嗯，那我们有没有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瑜伽，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比较大众的种类几个代表动作，能给我们在演示区表演一下吗？老师 好呀， 来我们来看一下马老师为我们现场展示这个关于我们可能大众都知道的几种瑜伽类型，他们的经典动作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马老师在脱鞋，他今天穿了一件特别就是仙风道骨的衣服，穿了一件这个白色纯白色的这个应该叫练功服， 对， 来给我们演示。然后请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画面呢稍微往下切一点，全身可以吗？ 马老师稍稍往我们的这个 往后 直播台这儿往，哎 ，OK， 对对对， 好，站在这个位置就 OK 了。 对，再、哎、 再往您的右手边走一小步 ，OK， 对，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您的展示了。 可以开始了。对，然后马老师也可以拿起这个表演区的话筒， 对，冲一下我们的主镜头展示就 OK 的。 对， 可以 把它放在一 边吗？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一定要对着我们话筒说话，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才能听到。 对着这个位置是吗？ 对 对 对对 ，OK。那现在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白人 A， 它会有所谓的几个体式，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来源于现在的阿斯汤嘎。 阿斯汤嘎，这个位置是 OK 的。来请我们的马老师来给我们演示白日 A 是吗？ 是的。 现在已经，请我们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再全景一点。哇 哇 哇！这是、很高难度了。 但是看起来很高难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瑜伽培训啊，或者是瑜伽课的片子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动作。但除了这个动作，除了刚刚双手那个挺地然后倒立的这个动作， 但我觉得就是马老师做的特别有力度。刚刚已经让我感觉到地开始震了一下。哎，肖老师，这个其实就是因为马老师他是男孩子的缘故嘛，所以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力度会大一点，还是我们平时就有这个样的要求呢？ 瑜伽本身就是力量和柔韧的结合 啊，就其实它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哎，你柔术或者是怎么样，也需要一定的力量。 是的。 哦，原来如此，真是长知识了。接下来马老师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大众的一点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瑜伽流派，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再展示几个这个招牌动作？ 就比如说有一个流派就是矮扬格，它会接触到很多辅具，然后你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辅具呢，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用的。就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桌子，其实它可以通过桌子呢完成一些倒立， 通过桌子完成倒立。 对，因为它这个桌子呢能帮你分担一些重量，因为有些人就比如说刚刚我做的时候可能男生有一些力量，我可以通过一些支撑可以完成那个倒立，但是有些女生的手臂力量或者核心不够 比较小， 那么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它来完成这个体式。 哦，那这个是需要有桌子有什么才能示范是吗？ 对， 那我们就先， 所以您现在要找一个桌子 是 吗？是 找桌子还是用我们的凳子可以吗？ 桌子啊凳子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去用的，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垫子它也可以完成一些所有的辅具的用法，等等，或者是两个人什么都是可以去用的。 啊，那现在我们能展示一些吗？简单展示一个，来个凳子。我们现在马老师，请马老师给我们拿凳子过来展示一些这个刚刚说过的 高难度的动作， 高难度的 一上来就给大家来倒立，我这个天！ 不，这个是刚刚马老师说的，这是一般女孩子如果核心力量弱，或者是手臂力量弱，就像我这种连那个俯卧撑都做不起来的，如果想要做这个倒立的动作，就可以通过借助一些工具辅具来达到。小心啊，我看得特别害怕。需要讲解什么吗？我们可以派一个专员过去拿话筒。嗯，可以。 哇 大家一定要通过视频直播啊，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和那个微博搜索活力982来看一下。这就立起来了。 嗯，这个体式叫尖刀立。 尖刀立。 尖刀立。 哇。 这个尖刀立它锻炼的是哪个部分的肌肉群？ 它相当于来讲像我们的很多内脏器官。做一个反地球的吸引力、而且这个呢相对来体式对颈椎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一般人尽量不要轻易去模仿、这种方式只是说你家里有任何东西都可以帮助你练习，瑜伽是无处不在的、是这样。 来，接下来请我们马老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谢谢马老师刚刚的精彩的展示啊，感觉 看呆了我。 对，看呆了，就是各种高难度动作都开始了。 对，所以说 炫技。 对，所以说刚刚我们做的那个尖刀立对颈椎的要求其实很严格。 是的， 就是如果像一些颈椎不好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去模仿这个动作。 是，特别是颈椎有问题肩颈不好的同学，尽量不要去尝试、 有风险的。 听得我后背一凉。 如果要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专业的瑜伽教练在身边的话，还是可以就是帮你根据你的程度来进行调整的。但如果是自己的话，大家不要看到那个视频上面做这个动作你就跟着瞎学啊，这很有可能一下子脖子就歪了。 对，这个还是要在正规的瑜伽教练的帮助下才可以进行完成练习啊。对，刚刚那个马老师呢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几种啊不同种类的瑜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小的示范。那接下来呢，我们俩有好多的问题等待着马老师。 对，其实我在之前昨天的时候做了一个小的民意调查，就是很，我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你对于瑜伽有什么样的疑问？他们给了我最多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瑜伽一定要柔韧性很好吗？对柔韧性要求真的很高吗？入门到底难不难？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大家可能都会对这个问题比较在乎。 其实是这样，对瑜伽入门并没有那么难。关于你是老年人，就像那个老年村里的很多那些老人，他们也在练习。还有一些女生可能她特别小，还有一些青年或者少儿的瑜伽。 哇， 对，所以说瑜伽它其实不分年龄层，它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可以去尝试，但是每个人去所做的着重点不同。可能我们年轻人做这瑜伽就是为了减肥塑形，可以啊，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就是活动活动或者是抻抻筋骨，对于小孩来讲可能是很多母亲让孩子去练习主要是为了培养他的专注力。 专注力， 对，因为瑜伽它并不只是我们看的那些体式，它还分所谓的冥想或者呼吸法，呼吸法呢又分所谓的清洁法或舒服收束之类的。所以说瑜伽它是一个大的门派，就是关于你所取的或者你自己所需的，在这个里面只要你去做总有一天会得得到。关于柔韧性呢，可能它只是前期需要那么一点点，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女生在做瑜伽男生做的少呢？因为可能大家都有这误区，觉得哎，这个事儿你必须是身体足够软，必须摆的那些体式或者那些高难度的体式。你摆那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瑜伽并不是只是把那个点或者是需要那个体式多么牛逼。我们可能是需要做的是通过那个体式来连接身体，瑜伽可能就是为了连接。 对，瑜伽其实它不仅仅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去跟思想思维结合在一起。就刚刚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这种就是关于瑜伽的普及啊，都会说过这个瑜伽它一定要配合专门的音乐，并且然后 得处于一个就是不能在很嘈杂的环境里， 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 对，在一个需要是在一个你自己哎单独在的地方，然后或者怎么样，然后放一段音乐，安安静静的来进行。包括我们看呢，听很多这个瑜伽的这个歌曲，都是以轻音乐、或者带着那种鸟叫声和大自然的声音为主。哎，练瑜伽最适合的场所是在哪？就是在大自然当中吗？ 在 山上。 大自然当中。 我们两位老师其实今天是刚从山上下来。 对，刚从山上下来就来给大家做瑜伽来了。嗯， 对。 对，关于场景呢，可能是山上或者是还原大自然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人就来源于大自然。 嗯， 现在因为我们来到大都市呢，变得越来越浮躁，或者变得越来越快，很多东西都丢失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大自然去所谓的采气，或者是从大自然的获得一些能量。 嗯， 在大自然当中呢，可能人更容易平静下来。当你如果说足够平静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任何声音的时候，可能那个瞬间呢，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而在这里，你可能看到的或者是你听到的，你很多时候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所以说有时候 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瑜伽有时候可能更关注于所谓的身体层面或者头脑层面，最后达到一个意识层面、精神层面。 哦， 所以说这个环境呢，可能会越安静或者是越还原大自然更好一些些。如果实在不行，大都市或者我们瑜伽馆或者健身房也是可以去做的，只要是前提是坚持做就够了。 一定要热爱。 对，其实在哪儿做不重要， 对， 最主 要 的 你 要去做， 去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 不能做这个思想上的巨人，行为上的侏儒啊！ 对。 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刚刚其实就是马老师说到了瑜伽对于柔韧性，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初期有一定的要求，需要去练习。 嗯， 但后期的话，就是对你的这个头脑和身体的协调，还有这个头脑专注力、意志力的一个训练了。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个担心柔韧性了，就可以 放心去做， 放心去做了。首先你得去做。而且刚刚这马老师也说过啊，这个瑜伽每个小孩练有小孩练的要求，老人练有老人练的要求，所以说你得看你的要求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做出相应的调整， 没错， 是吧？ 嗯，对。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练瑜伽不仅仅是要达到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统一啊，去练这些肌肉群呐、各方面的，而且还要达到一个心灵上的统一，心灵和精神上的统一。 对。 所以马老师在我们初期练习的时候，要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练心，或者是说在意念方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作为一个瑜伽小白来讲， 就像我们俩， 对，就像我们俩，你比如说，可能您说的哪些动作，我们可以去模仿一下，但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你要怎么去想，怎么去冥想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谈精神都有点太那什么了，我们就谈谈呼吸怎么保持。 刚刚大佐提到了一个点是冥想，然后妮妮提到了一个点是呼吸。其实瑜伽呢，它也被称为八支瑜伽，体式 瑜伽， 对，八支瑜伽，八支分法 啊、 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式，现在咱们看到的所有动作呢，被称为体式，体式只是其中的3底3条而已。关于呼吸呢，比如说你把身体打开了，才能去建立呼吸。你的身体都在这疼得要死，让你去捐关注呼吸啊，冥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先把身体准备好了，对的，一步一步来。可能你现在就身体就是把身体打开，慢慢才能关注你的呼吸，下一步才是冥想。如果说你的身体很紧张，在这待着很痛，就像大佐一样，在这已经很燥了，在这已经很疼了，你让他关注呼吸冥想，那不是扯淡吗？对吧？ 我现在就是整个后背就很痛，而且连着整个颈椎也很痛。 对啊，是因为我们身体出现告诉你一些信号，它开始不舒服了。在这个时候你去关注呼吸可能有效，但是有时候我们关注不到那里。你现在颈椎不舒服或者腰椎不舒服，那可以通过一些体式先让你舒服下来，那么再去关注其他的。 嗯，明白了。对，这也是针对我们这些刚刚进入这个瑜伽练习的一些瑜伽小白来说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 就相当于我们得开始升级打怪，我们现在还在那种打小 怪 的，对，打小怪的这个层级，还没有到打 boss 的时候，就不要想冥想这回事了，要一步一步来，先从柔韧性开始，是吧？ 对，没错啊，要去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就是最高等级的，或者是说真正进入到瑜伽练习当中那种人心神合一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 心体合一的一个状态。 嗯，那关于瑜伽，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还会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讲，就是因为很多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减脂，是为了减肥。 哎， 那瑜伽可以瘦身吗？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这也是大家很好奇的一个问题，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哎，肖老师应该就是这方面需求的学员会比较多一些，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嗯，因为现在大多女生对自我的要求都会越来越高，想一步就是变成特别苗条或者什么样的身材。其实通过瑜伽练习，它相对来讲会最起码会达到塑形的效果， 有塑形的效果。 是的，刚才也讲到，它是力量和柔韧的结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要求大家提前两个小时吃过饭。 哦，要先吃完饭，然后再去进行瑜伽的训练。 是的。 那瑜伽最好的训练时间是在饭后两小时，是晚饭、午饭还是早饭？ 练习时间它并没有。对，练习时间并没有说规定必须是早晨，它是在任何阶段时间段里都是可以练习的。 哦，就什么时候都可以。 对，只是说在练习之前尽量 先吃饭。 尽量不要说是过饱或者是过饥，如果有低血糖的话，倒是可以吃一些，来补充自己身体的能量。 哦，那就是总结一下刚刚肖老师说的，就是瑜伽它是有这个塑形的效果，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讲，可以让你的线条变得更柔美。然后同时呢，这个瑜伽不能饿着练，也不会。那瑜伽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它会有这种就是，节食， 鸡胸肉啊。 对对对， 这个西兰花啊，就像健身一样的，会不会有这样的要求？ 这种要求呢？ 自古以来没有特定的要求。我们瑜伽老师都会在讲，你想吃什么是因为你身体需要，但是长期有规律的练习者偏于素食为主。 偏于素食为主。 对。 这个是自然来的，练练着它自然就会偏素食偏清淡。 哎，这个为什么？ 因为在练习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的饮食的不同会影响你身体的感官是有区别的。吃太多肉的话，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练习过程中，你可能并不能更好的专注。 就其实吃肉是会让你整个人是， 对，会 发懵的一个状态，是吧？ 其实就跟食物一样，它分月性的和惰性的。就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吃肉的人，你看他的整个面色或者他整个人的体态都会偏胖一点，或者身上更油腻一点。 嗯， 而有些经常吃素的人呢，他面色反而就是偏白或者偏就感觉瘦瘦的那种状态。对的对的，就是所有的食物它也是有能量的，它是什么样的能量层，它就会赋予给你什么样的能量层。可能就是我们刚开始就是可能对于所谓的健身一样，他会告诉你或者要求你这样去吃或者那样去做。瑜伽不会去要求，他会讲究一个所谓的自然而来。你不断去练习，不断去练习，可能就是过的过程中，就会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他想吃这个了。而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身体需要，而是满足我们的口欲。 哦，这样 就是你慢慢练瑜伽。首先你在身体上会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然后随着你循序渐进的往下练的时候，你整个身体也会给你一个信号，说我不想再吃这个五花肉了， 对， 我不想再吃这个小甜点了，我就要吃蔬菜。 对，哎，说了这个素食主义，现在其实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在这个也在提倡素食主义，只吃鱼肉，然后不吃这种就是像是猪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肉这种，他们就只吃鱼肉。其实这也是跟 减少肉类的摄入， 对，减少肉类的摄入，然后补充适当的蛋白质，这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考虑啊。刚刚在聊完了这个瑜伽对饮食方面的要求，我们简单总结就是，其实还是跟你自己，瑜伽就特别讲究自然而然，就是顺其自然的这样一个态度。当你练到了一定层次之后，你的身体自然就会为了你练习的这个东西而去做出改变，而且就不会去吃一些过于油腻的东西来影响自己的训练。 对，没错啊，这个所以呢，还是在这儿跟大家安利一下吧。这个瑜伽呢，真的并不像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真的，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想象的瑜伽基本上跟健身是相打等号的，就是你要去控制你的饮食呀，去要 这个要一个非常完美的柔韧度啊，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知行合一的一个状态啊。 嗯、 但其实真的在跟两位老师接触到之后，确实发现这个瑜伽并 不 是对，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就是瑜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当然它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嗯、 对，毕竟你看刚刚马老师做那些动作，这个你要换我现在上去，我早 它可以很难，也可以很简单。 对，我早搬出去了，我告诉你。 那大佐，其实你对于瑜伽的概念，可能还是从网上那些视频 对 来那个来有的这个概念。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关于、跟着视频练瑜伽到底靠不靠谱这个问题。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瑜伽的专业的问题的解答，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你有任何关于瑜伽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提出来。再次安利广告时间啊， 对，再次安利一下大家、 对、今天是免费的这个瑜伽课，瑜伽公开课，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来吧， 对， 我们都会看到的，我们会替你提问的。 对， 一会儿呢，我们潮流梦工厂下一个时段见，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啊！这个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瑜伽的，然后大家有任何关于瑜伽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大佐。 今天我们两个都是担任着这个瑜伽小白的角色。 不，并不是担任，本身就是瑜伽小白。 对，好像跟着我们并不是本色出演一样，我们本色出演了瑜伽小白的角色。 本色出演了瑜伽小白。 对，然后同时呢也请到了两位在这个瑜伽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两位老师，我们的马泉老师和我们的萧琴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一些专业的瑜伽问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每次都很含蓄， 还是一样的。 我是萧琴。 对。哎，这次肖老师多说了一句， 肖老师多说了一句， 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配。那可能大家还不太知道，其实这两位老师他们是夫妻。而且肖老师他还是一个怀孕的状态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这个就是瑜伽方面有任何关于有孕妈妈的话，有任何关于这个孕期瑜伽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提出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微博或者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搜到我们的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对，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有关瑜伽的那些事儿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留言提问。 那我们这一个时段先来点鸡汤的东西。还有 来鸡汤。 问一下，我们是一个就是鸡汤与干货并存的节目。 可以。 我们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分别都是怎么跟瑜伽结缘的，能介绍一下，或者介绍一下两位老师是怎么结缘的。大家肯定更愿意听下一个问题，是不是？来吧。 我接触瑜伽的时候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太适，这个可能会和很多瑜伽老师相同。但后期通过练习会发现身体的变化，精神上的变化吧。 就其实也是就是当你发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然后开始接触了瑜伽，然后并且身体有了一定的改变。 对 啊， 并且想把这种好的事情分享跟大家就好了。 那马老师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朋友，之前呢马老师他是一位媒体从业人员，他在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传媒公司，然后做着这个传媒岗业导演组的工作。 那后来是怎么着决定了就是作为就是从事瑜伽这个行业？ 其实那个我是12年毕业嘛，当时就是去了一个应该说是在媒体行业还算不错的公司，然后一直从事媒体的工作，可能那个是对我来讲可能是工作吧，然后也能得到一些所谓的存在感，但是最后发现了瑜伽可能是我的爱好，最后把爱好转化成自己的职业，所以说现在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们马老师待的那个传媒公司，它的图标是绿色的一个视频平台，然后前一段刚出了很火的综艺《偶像练习生》，然后还有 不能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就 对对对，大家 都 知道 了。 对，其实也是放弃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选择从事了这个瑜伽这行业。当时在从事的时候，就是应该之前虽然有过这种瑜伽的训练的这个经验，但是对于教学又做了自己又做了哪些调整和改变学习？ 其实对于教学之前是一个未知的，然后不知道自己从一个练习者到变成一个所谓的教练习者的一个人，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中间自己很迷茫，也很未知，因为毕竟自己在那个公司还可以，相当于有一份 相当 的工作， 对。 然后当时听那个名称还不错，自己的职业是导演嘛，听着还挺好。自己当时也是对于自己的后面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未知的，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 热爱的事情， 对，热爱的事情去做。等真正的发现融入进去以后，发现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反而不累，而且会很喜欢或很享受那个过程。所以说现在我上瑜伽课或者跟别人分享我的瑜伽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 很享受， 而且很享受，而且在这过程中呢收入还算挺好的。 后面是重点。 所以说从不同方面各个种类来说，现在的瑜伽的这份工作也好，爱好也好，自己的这个想法也好，它会给自己一个非常愉悦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而且我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马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肖老师在旁边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一眼万年。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 BGM？ 那个眼神，我看看我这的 BGM 可不可以啊？ 可以，有点感觉， 有稍稍有那么一点感觉， 就是那种。 你干嘛呢？又一天呢？突然入戏是吗？对，真的就是对于两位都从事瑜伽工作的人来讲，这种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他们两个永远都不用担心就是没有话题聊天，这种我们还是回归刚刚的问题啊。两位老师在说完了你们是如何和瑜伽结缘之后，能不能说一说 两位 是 怎 么 结 缘 的？ 来吧，哎呀， 你说吧。 肖琴老师挂上了羞涩的笑容。 然后我俩是2017年、 我俩必须得这么说。 对，我俩是2017年7月份然后认识的，是在一个上私教的互联网平台，在公司认识的。然后当时就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是当时有在一个群里，然后最后互相加了微信。最后一聊 互相加了微信，谁加的谁啊？ 我加的他。 这个 OK， 这个眼神 要求生欲很强。 对，求生欲很强啊，这个 来 求生欲很强。对，最后一聊是老乡，然后我们是一个地方 啊， 然后 这个时候就开始动心思了。 对，然后 我以为你能说一点这个，不是，不是 非常真诚， 单纯是因为工作。是的，就是这样的。 单纯因为工作，然后日久生情。不， 之前 是我是开始就开始计划了。 之前是工作。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还是蛮欣赏他的吧。他的授课的方式那种状态非常单纯。 非常单纯。 就是于今就是我觉得对人最高的评价是干净。我从他的。对，从他的练习和眼神中能看到一种光， 能看到身上有光。 确认过眼神，你们就是对的人。 对，还是那种。 刚刚我们也确认过了。 一眼万年的感觉，真的是啊！这个通过瑜伽来让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啊。 哎，话说我们在上一期街舞的， 好羡慕啊。 好了好了，收起你的花痴脸。 好好好， 我们在上一期关于街舞的这个节目里面，大佐不知道啊，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练街舞能不能撩妹，能不能让我摆脱单身。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又有了一种新的答案， 练瑜伽能不能 同类问题，练瑜伽能不能帮你脱单。这位朋友，相信你还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哦。其实我的不知道我的推测对不对啊，我也还是要有两位老师来证实。练瑜伽肯定女生比较多，但是男生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像是在瑜伽老师里面都是以女老师偏多，男老师偏少，偶尔来了一个男老师，这萧青老师就正好感受到了他单纯的眼神，然后呢就开始，现在就变成了我们仨。那是不是其实就是在学瑜伽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位男生，他在这个就是全部都是女学生的这个群体当中很有机会呢？有一种 我觉得 刚进羊窝的感觉。 我觉得小心小心，淡定一下啊，这个你还没有见到这个帅帅的瑜伽老师或者是街舞老师啊，这个我倒觉得啊，这话不能这么说。毕竟大家都是冲着健身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完成自己身形合一的目的去的，并不是为了这种单纯的我要去干嘛干嘛的一个目的去吧。 所以 就像两位老师，他也是通过这个 顺其自然，我们瑜伽就是讲 瑜伽所讲的顺其自然嘛。 对 对，感情上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就是目的性太强的去练瑜伽。我们反正今天告诉大家了，这个练瑜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一会儿我们再细说一下练瑜伽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安利我们也已经安利，推荐我们也已经推荐了。然后同时呢，可能就是我们算是讲解了一下练瑜伽有可能会附带的一些效果。大家就 小效果 小效果小效果，大家反正就看命吧。 对，一下子把这个瑜伽说成另外一个高深的地步。 好，其实刚刚在说到就是男性朋友练瑜伽，其实很少，但正好今天我们来了一位男性的瑜伽老师马老师。马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解一下，就是男生练瑜伽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其实关于男性练瑜伽有很多的好处，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年轻人嘛，压力比较大，所以说你通过瑜伽的练习或者一些体式的练习会让你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些就是现在男生有些时候经常熬夜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身体头发啊或者是身体的东西出现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体式慢慢的去做一些所谓的理疗， 不断向后的发际线。 对对对，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男生经常会喝酒啊，或者会有慢慢出现啤酒肚一大的话，它会慢慢的影响男性的前列腺，所以说有时候练些关于腹部有关系的或者跟柴油肌有关系的一些练习的时候，会提升男性的能量。 知道了。 对， 所以说 还是有诸多好处。 对，练瑜伽不仅仅是对男生有，不是，不仅仅是对女生有好处，可以增加柔韧性这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对男生的好处可以说也是蛮多的， 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了，就是瑜伽只有女孩子可以练， 男生也是可以练的。 对，要不要感受一下？刚刚我们在节目空闲的时候，大佐说的，他平时非常辛苦，做节目总是坐在这个高凳子上，感觉自己腰特别痛。那么今天就能不能请马老师，大佐这是你的福利啊，给我们大佐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瑜伽的 训练、 对，然后应该不会太难吧，他现在特别怵。 对，我现在真的是还是停留在之前对于瑜伽的那种刻板状态当中，而且我觉得对于我还有现在好多在职场上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你毕竟大家现在每天对着的手机电脑这两个东西， 肩颈特别痛， 对，肩部和颈部还有后背背部，它所受到的损伤或者是伤害肯定是最大的。然后作为专业的瑜伽老师，有没有什么样就是简单的小的一些步骤啊，或者是方法体式，可以帮助我们在就是这些职场上随便来完成一下？ 经常玩电脑玩手机，别说职场了，经常玩手机手腕的， 经常玩手机手腕还疼，对吧？ 对对对， 来点实用的。 可以啊，其实就跟大佐一样，那因为他的身高比较高，坐在这个位置呢，因为他的板凳，如果说按他的身高来讲，他应该是挺胸胸来， 对，他是比较挺高的， 然后我就出镜了。 对，他为了就是跟话筒离得近一点，会低头，一低头的话就会含胸驼背。一含胸驼背的话，他的背部呢？对的，他现在一开始挺胸拔背了。挺胸拔背的时候呢，可能现在他会能待得住，但是他待的三分钟以上，肯定他会很累。 真的是， 因为他后半背部的力量呢，肌肉力量欠缺一些。我们平时会经常会讲究一些练八块腹肌或六块腹肌，但是我们练背部的力量的肌肉太少了。 对， 所以说对他的身体来讲，可能你的肌肉现在处于一个劳损的状态。先把你的肌肉呢放松下来，先给他做个按摩一样， 哦， 让他很舒服，然后呢再去做一些伸展，然后最后呢再去练习他的背部的肌肉的力量，相当于每个体式呢或者是通过你的身体可以分着三步去做。如果说今天对于你来，如果说我给你上这节课或上这节私教的话，主要是让你体会一下瑜伽， 我要花多少钱， 让你感受一下瑜伽是舒服的就够了。 瑜伽 的费用其实现在还私教 跟健身差不多吧， 应该会比 我们聊远了，我们在聊我的后背的问题。 好好好，那我们别光说不练了， 在聊我后背的问题。 表演区大佐跟我们马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简单的感受一下，好吗？ 可以 OK 来吧。 那现在大家抓紧打开我们的手机啊，在我们的客户端上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 对， 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大家在职场上一些后背劳损啊，或者是说 对 颈椎啊腰椎特别疼的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通过瑜伽来保持自己身体的一个完整，不是，不对，完整 缓解 完美缓解的一个状态啊。现在我要去练习了，大家 去吧，大佐，这也就交给我了， 好像要上战场了一样。 之前呢，在这个节目之前，我跟大佐说了，你可能需要演示一些瑜伽动作。哎呦，大佐真是每回都给我回绝了。直到这一次，他发现了自己的身体的问题，他决定主动的来到了我们表演区，接受老师对他的瑜伽指导。这也是需要勇气的。包括在咱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这个就是平时用手机、用电脑比较多，然后肩颈会有酸痛情况的久坐或者是久躺的朋友呢，都可以在现在打开我们的直播，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老师是怎么来指导这个1.87米的男孩子，帮他调整他的。 形容我了是吗？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了，1.87米，青年台的身高担当。 对 ，OK， 我现在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啊，这个做好了我们准备开始练习的一个准备。 嗯， 然后马老师现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就是简单的缓解一下自己的疼痛。 第一步呢，先让你做一个按摩，然后躺下来，你看一下，我先示范。 OK， 先要躺下来，然后 膝盖微收下巴。然后呢， 抱住膝盖，微收下巴， 可以左右轻轻的先放松一下你的下腰背，特别是我们的中背部疼痛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只是中背部的问题。 嗯， 从你的腰的位置，先是左右轻轻的做按摩，然后再微收下巴，上背部卷起，上下的滚动。 啊， 就相当于整个你的脊柱都可以按摩得到。然后呢，慢一点。 然后再坐起来， 所以就是要把自己简单的当成一个轮胎或者是球， 叫什么？ 哦， 不倒翁 啊！我现在替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试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坐下都好难， 这么难受吗？哎，我在平时做这种，就是我也有就是瑜伽的这个类似，会用瑜伽垫。我平时在躺在这儿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的这个尾椎会有一点痛。然后呢，如果说你磕着腰带，哎，现在。请我们马老师拿起话筒。 对，让你把头放下来，就相当于你整个上背部都是平躺在地板上的，放松 的一个平板 的 状态。 双手呢抱住你的膝盖，左右轻轻的小范围的摇摆，左右轻轻的摇摆，对，左右轻轻的小范围的摇摆。对，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是一个所谓的放松的状态，你就感觉自己在做按摩呢，享受。 OK。 已经享受的、 这个姿势还是蛮不错的， 但其实啊，就是对于背部疼痛的我来说呢，躺到地上已经很舒服了。 对，因为他坐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说对他来说躺下来可能是最舒服的状态，这样而且是最安全的。 哦， 然后准备上下，双手抱着膝盖，对的，微收下巴，就感觉自己要滚动着坐立起来一样，想象自己像个轮胎，像你所说的，哎，对的，对，左右上下，现在是上下，对的，头再放松一点点，微收下巴，微收下巴，三，哎，对的，好，这个二。慢一点坐立起身，滚动着坐立起身。你现在喝好。 所以说这个简单的第一个动作就结束了，相当于对身体有一个按摩。 对的，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OK， 那马老师来教我们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来拿起话筒。 第二个动作呢，我会准备先拿一块这个瑜伽垫，因为我们平时坐下来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坐下来以后，身体一会儿就会容易塌腰，你的下腰背，你的腰的位置是突出的，所以说在这位置呢，你的臀部是卷进去的，为了让你的臀部提起来一点，为了让你的胸挺起来，我们可以在臀部下面垫点东西，垫高臀部。 要垫高臀部，就是随便，这个不需要什么专业的东西吧，就哪怕是一个垫子都可以， 瑜伽垫也可以，就比如说在就是在瑜伽里面有一个辅具叫所谓的瑜伽砖或者是毛毯，它都是有一点承重作用的，都可以，比如说没有这个东西拿瑜伽垫也是可以，或者你家里有书也是可以的， 泡沫轴也可以是吗？ 可以啊，只要你坐着不割屁股就行。 大家要选一个尽量柔软的啊。 对，坐在这个位置坐好了以后呢，腿伸直，你可以呢先微微屈膝，双手抱住你的左边手臂呢，抱住你的右边的大腿，然后挺胸向上做一个扭转，把你这个紧张的肌肉呢做一个相当于你刚刚肌肉是这样拧在一起的，所以说呢我现在做个拧毛巾的状态，把这肌肉呢放松一下，拉长， 就相当于反转一下。 对对对，反转一下，然后这是一个所谓的扭转，左边右边做完以后呢，做一下你的左边左右两边左握结束以后呢，做一个手臂上伸， 再做一个手臂的上伸。 对，手臂上伸的时候感觉你整个侧腰或者你整个背部都是拉长的就够了。来 哦，要感觉侧腰和背部都是一个延伸拉长的状态，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要让自己先反转起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拉伸。 对，拉长，想象着你刚刚是坐着的时候可能肌肉会慢慢变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短，你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想象的刚刚那个肌肉变长，臀部坐在这个瑜伽垫上垫高一些，对，腿伸直，你可以慢一点屈右膝，对，屈右膝，左腿不动，屈右膝，右脚踩在这个瑜伽垫上，可以的。然后呢，你在这里呢，双手先抱住你的右膝，挺胸向上。对，左手抱住，让你的左边手肘可以卡住，因为你身高是足够的。对的，卡得住。OK， 在这卡住以后呢，右手轻轻做支撑。 马老师，辛苦您往边上靠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下 okay, 大左的这个姿势有什么不标准的地方，您来现场给他调整一下。 好，大左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他的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偏靠后，像他的身体呢，你看上半身从这位置如果说立一条中轴的话，他这个地方往后塌了，所以说呢，先让他右手点住地板，挺胸向上，感受你的脊柱是直的。 这个好痛的， 感受你的脊柱是直的。对，脊柱感觉是要挺胸拔背，脊柱是直的，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呢，让你的右边肩膀向后，有的，右边肩膀向后，左手呢感觉抱住你的右膝，让右左胸向前，左胸向前，对，让你的身体呢扭转起来，就像你的脊柱像个拧毛巾一样，放松一下你的中背部这块肌肉。三，对的，如果配合上呼吸的话，就吸气提胸向上，呼气的时候右肩向后，很好，两个，最后一个，吸气提胸向上，呼气右肩向后。 这个表情太精彩了。 Okay, 来，反侧试一下。 真的好痛啊！ 没那么简单。 我抽筋了。 是因为那块肌肉太紧张了。现在呢，你可以让自己身体呢再放松一点点，配合呼吸去做，那么肌肉就没那么紧张了。在这里呢，体态先保持住一个扭转的体态在这里。然后呢，准备右手呢帮助你的身体，让右胸向前，右边手臂可以轻轻卡，对的，让你右胸向前。然后呢，在这个挺胸向上，对，再挺胸，可以的，挺胸，三，对，挺胸向上，二，可以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一 大左优美的背部。 慢一点回来。 然后腿轻轻打交叉或者腿伸直都可以。然后呢，手臂肩膀正前方，食指相扣，食指相扣，对的，翻转掌心向前，手臂零靠向上，对的，把整个背部拉长，感觉自己在伸懒腰一样。伸懒腰的时候呢，你身体都是拉长的，对的，掌根往上推，我的手挺胸向上，这个位置又塌出去了，挺胸，对，三，对，挺胸，掌根往上推，推我的手，哎，有的，推我的手，二，推我的手，一 ，OK， 慢点出来，你还好吧？ 我还好。 这相当于是做了第二步了，把你的肌肉拉长一些、嗯、现在我们肌肉已经做了放松，做了拉长，这相当于很多一些体式或者是柔韧的性体式已经做完了，我们现在要做一些力量的平衡、嗯、练习一下你的背部，就是你比如说你趴下来做一些蝗虫式啊或者是蛇式都可以的，你看一下， 就是所以说刚刚的两个动作还是简单的放松的动作， 对，现在呢我们要做一遍背肌的练习， 现在要做一些背肌的练习， 对，背肌的练习，双手呢你可以放在胸的两侧，夹背微微提胸向上，让你的上半身微微上扬，感觉你的上半身像一个蛇的状态，慢慢的提腿向上，提腿向上，慢慢的啊，你觉得身体适应了或者是能适应这个强度，双腿提高向上， 哇，这个很累， 甚至于双手可以提高向上，慢慢的训练一下你的背肌，也可以手臂伸直向前都可以， 这就像那个舞蹈动作小燕飞， 对对对对，很像那个小燕飞、嗯、但是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去选择，并不一定非得要进入完全体式，甚至你在这里待着挺胸向上，在这里呢也是可以练到你的背部的， 嗯， 但是一定找寻自己身体适合的方法、 哦、 来，大佐， 没事，大佐，我们这个时段还有四分钟，嗯，你坚持过这个动作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在广播里面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不要害怕，那是我的尖叫。 然后在这里，双手呢放在胸的两侧。对， 现在双手需要打开。 手放在这个位置，手放在胸的两侧。 我们还可以听到那个稀稀疏疏的声音，就是大佐在跟他自己的身体对抗的一个过程。 反正你要夹紧背部。 我们老师可以拿起话筒， 对，我可以夹紧背部。然后在这边，对的，手轻轻推一点点，让上背部挺起来就可以了，在这位置保持住，够了，这个高度已经够了，尽量的保持现在的高度，试着手轻轻离开地板， 还好吗？ 对，手悬空，对，手悬空，对的，很好，微收一点点下巴，哎 ，OK， 可以，上半身再翘高一点点， 但是我的腰好痛，为什么？ 腰好痛是因为你从腰上发力的，背部这个地方你看力量松了，手臂要往中间夹，夹紧背，三，夹紧背，二，夹紧背。一 ，OK， 慢点放松下来。 这三秒对于大佐来说非常漫长了。 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他做了一个类似于上仰的状态，如果做不对的话，容易腰痛。因为腰痛的话， 哦、 相当于他这个折叠的时候，他用的腰这个位置起来的。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微微的卷一点尾骨，让这个耻骨的位置往下压。想想你的腹前侧是长的、 嗯， 那么你的后侧这个位置就会减少一些压力。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动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练瑜伽的人来说，他肯定是会选错力量的发力点。就像我刚刚一样，我为什么腰会很痛？因为我刚刚选错了力量的发力点。所以我觉得马老师应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你这个发力点选错了之后，该怎么样正确的找到这个动作的发力？ 就比如说呢，可能你做完怎么？就比如说你做完一个体式，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对或者错？你做完以后觉得腰不舒服，那可能说明你做错了。在这里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这个瑜伽垫可以先去帮到你，用一个瑜伽垫，然后呢去慢慢寻找你上背部、中背部的力量，你试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这个时段还有两分钟不到，抓紧时间哦。一会儿我们剩下的内容呢，可以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再继续给大家展现，这个必须得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才能够看到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师在帮大佐进行的一个，这个是找寻胯部的力量是吗，肖老师？ 它这个是加强后背肌的力量， 加强后背肌力量。 对，还有一个就是腹肌，它一定要用力。如果说它腹肌不用力，它的压力会在腰椎，它就会觉得腰底区域会有紧张感或疼痛。 所以这个发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刚刚这个马老师说过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瑜伽垫，或者是通过一个就是底下垫一个东西来找到这种感觉。 对，他这个瑜伽垫放在他那个位置是为了让他去找他微卷尾骨腹部和腰椎产生对抗的一种压力感。 那我们这个时段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一会儿呢就让大佐跟马老师跟我们继续演示关于这个经常坐在电脑前面颈椎腰椎疼的朋友们，他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瑜伽训练方式来帮助自己放松肌肉。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接下来是我们潮流现场的环节。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了，大佐跟马老师已经在现场做着准备了。我是佳妮，大家有任何关于瑜伽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这是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我们节目再过半个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有任何关于瑜伽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啊。然后通过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微博“活力982”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呢，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一下，就是通过 FM 98.2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听一下这个瑜伽能够怎么样帮助这个肩脊劳损的朋友们，然后进行一个缓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再演示两个动作吧，好吗，老师？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有限。 OK， 可以的。然后现在大佐，你哪里不舒服？ 对，其实啊，这个大家如果刚刚看这个动作演示的话啊，可能我表现出来的会比较痛苦，或者说比较疼，但是其实这两个动作真的没有那么的困难，而且真的能帮助大家很好的来保持一个身体完美的状态，或者说一个放松的状态。对，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继续来给我们展示这个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脊椎或者是腰椎疼痛该怎么样用这种简单的瑜伽方法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对，也请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镜头稍稍拉近一点，可以让我们的观众网友朋友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我们马老师的动作。 OK， 就是平时呢，就比如说我们腰痛或者膝盖痛的时候呢，在瑜伽体式上有一个经常做的体式，就类似于换椅式一样，它是一个很好的建立我们臀部力量的一个体式。等你臀部有了力量以后呢，它会把力往上拉，它能缓解你的膝盖的压力，同时呢，对于你的腰椎相当于有个承托。因为我们平时臀部上如果说没有力量，腿部上没有力量的话，那么我们代偿的点就是腰椎。所以说我们经常可以去试着靠一个墙，或者是通过一些体式去完成这个所谓的换椅式。 接下来呢，我想推上去我们准备的瑜伽的音乐。 对，瑜伽也要配合着相应的音乐来做，会更加有感觉。 换椅式。 双脚的大约是大哥通不通贯，让小哥的小腿上脚成内八的结构。你要慢慢的去感受这个力呢，慢慢往上提，膝盖的力慢慢趋向于臀部，臀部微往下降低，然后找到一个臀部的，找到一个力的发力点，在臀部上相聚的这种感觉就够 OK 了。如果腰有不舒服呢，试着微微卷尾骨，微微收小腹，这样的话会保护你的腰椎。上半身的话，找到一个手臂向上拉的感觉就 OK。 要找到一个手臂向上拉的感觉。 臀向后，感觉你整个背部还是拉长的，手呢往前送，臀部往后送，把整个身体呢找到一上一下的两个牵引的力，把身体拉长就可以来大哥。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是在训练哪个位置的肌肉？ 就是主要是训练的臀部，我们的臀中肌，因为我们大亚洲人的身体呢一般都是臀部中肌这个位置一摸是凹陷的，我们臀中肌是没有力量的，臀中肌如果无力的话，就会导致你的骨盆容易向外张开。对的， 就是主要训练臀部肌肉的哦。OK， 懂了。那也请老师稍稍指导我一下。 音乐给你推好了， 可以。然后双脚打开，臀部同宽没问题。脚跟微往外转，让脚成一个内八的结构，因为我们平时外八太多了。然后双手微扶住你的髋。现在大左先做了一个力，是先屈膝，跪膝的话时间久了你会把力放在膝盖上了，你要把力呢微微向后送，把你臀部向后做换椅，幻想着臀部后面有个椅子，感觉臀部后面有个椅子，我的腿就是你的椅子，感觉顺着我的腿往下坐。对的，好一些。对，这个体式其实真的很累的，膝盖的力向后送，送向于臀部，幻想着臀部后面有个椅子。 OK， 好多了，现在力慢慢回来了，相当于向往后送了，是对的。然后试着手臂往前送，拉长，手向前向上，臀部向后向下，把背部拉长，对的。三，对，抬头挺胸。二，膝盖的力再往后送，你得幻想着臀部后面有个椅子。很好，腿开始抖了。一 ，OK， 慢慢的站立起身。 好累啊，看着就很累。这个真的是技术活啊， 这可能真的是让我怀疑人生的一期节目。 以后会有更多期的。 对，所以这个动作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刚开始瑜伽训练的人来说，他可能会有几个误区，就是他把他的着力点容易放在膝盖或者是大腿根部，而不是放在真正的臀部的位置。那如果这样的话，马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杜绝这种发力点？ 就比如说像刚刚大左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的脚的位置已经选择好，但是呢你会选择一个先刚微松臀部，这是可以的，但是呢慢慢松膝盖，膝盖往前跪，膝盖往前跪，这会导致一个跪膝，膝盖超过你的脚趾以后呢，容易把力放在你的膝盖上，那么我们前侧找点所谓的固定物，那么你膝盖就不会超过去。比如说你找个墙，这样 一 面墙呢，对的，这边有一面墙，相当于你的前侧已经有了个阻挡物，那么你就不会超过去，脚呢可以轻轻先贴住，这样的话慢慢的往后松，你看你膝盖再往前冲不可能冲过你的脚趾，所以说脚趾轻轻贴墙，再往前跪的话你的膝盖不可能会超过你的脚趾，所以说臀部会往下蹲低，这样去练习的话可以缓解你的膝盖的压力，你可以试一下。 所以要是刚刚有看我示范的时候啊，那个发力点完全基本上是停留在大腿根部或者是膝盖往前的位置。如果大家有相同的这个误区的话呢，可以在前面找一面墙，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去杜绝这种发力点。对，这个是对我们臀部的练习。那对颈椎的练习呢？因为我觉得现在职场人啊，这个颈椎病肯定是影响大家的一大重要疾病之一，所以怎么样去更好的缓解我们颈椎上的压力？ 就是关于缓解颈椎的压力，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式，瑜伽有很多，就比如说见效比较快的，我现在就是立马让你感觉到颈椎比较舒服的，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阻力的练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的体态都是很多人微微抠肩，一抠肩你的背就驼出来了，一驼背的你慢慢头就会探出来了，所以说你慢慢这个位置所谓的富贵包我们就产生了，这个相当于我们的大椎穴，很多的穴位呢或者是所谓的压力都放在你这个穴位上面了，所以说压力就会很大，就会出现一些肩颈不舒服。肩颈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开胸腔的体式，开肩的体式，慢慢把你颈部后侧建立所谓的肌肉群的体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见效比较快的，就是你可以趴下来练习一些所谓的颈部的上扬，因为我们平时低头嘛，那我们做一个阻力抬头的练习，但是呢会加一点的阻力，OK。 配试一下。 现在趴下， 俯卧下去以后呢，你可以把你的手呢跟你的头做一个阻力， 手打交叉，把你的头的手的重量放在你的头上。现在我的头现在多沉重了一些些，那么我试着微微抬头，微微抬一点点头。 我们肖老师也可以讲解一下，这个动作是锻炼到了我们的这个， 主要是我们的颈部后侧，这个所谓的颈部后侧的枕骨附近的小肌肉群，枕骨后面肌肉群稳定了的话，它们会帮助你的头上扬，你可以试一下那做。 看似又一个简单的动作，所以还是要先放松的趴在地上。 对对对，对你先放松下来。对，整个人趴下来，整个人趴 下来。 对，整个人趴下来，额头点地板。对，先放松手呢，在你的体后做一个所谓的交叉，手呢去抱你的后侧肩胛骨。对， 抱后侧的肩胛骨。 在这位置待一下。 太难了，没关系，这是你的最后一个动作了，大佐。 Okay, 这个动作结束 了，大佐， 你的私教课就结束了。 然后在这位置呢，你的头肯定会感受到你的手的重量。 嗯。 然后在这里呢，试着微微抬一点点头就够了，让你额头离开地板一公分。OK， 够的，微微提高一点点。哎。试着让颈部的都让你头发里是抬高一点点。OK， 放松。让你上半身呢再放松一点点，臀部也放松，试着微微抬一点点头。对，让头发力，让头发力，最后一个微微抬一点点头。腰放松，还是用你的腰的位置和背的位置力量比较多，微微做抬头的练习就够了。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锻炼人的一项运动。对， 好了，现在我们两位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了。 我其实还想在瑜伽垫这趴一会儿。 你要用这个姿势来 结束今天的节目。哎，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马老师啊。 因为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要这个再解决一些关于瑜伽的问题，刚刚在演示完了之后，来吧，大佐，先回到你的位置。我刚刚看到在直播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开始送礼物的，谢谢这个叫做萌新的朋友送给我们的小星星啊，上面还有很多就是潜水的朋友，我看到了在这里完成了每日观看五分钟的任务，下次你们再过来的时候可以考虑跟我们说两句话哦。 好的，各位，我已经回到了我的位置上面。哇，真的，如果你们要现在问我感受如何，我真的会实话实说告诉你们，感受其实并不好。但是说真的啊，如果是从之前的身体状态和我刚刚接受过这个一小段私教课的身体状态来讲，我的身体确实发生了一点点的改观，这也是我觉得很快，因为我刚刚坐在这的时候，我的背部是一个完全僵硬的状态，但是刚刚马老师练习现在已经舒服多了。对，但是对回差不多回血了，但是真的也是代表广大的这个瑜伽小白来问马老师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做这个动作真的找不到这些发力点，你比如说我刚刚做了，咱们能一共做了能有大概四个动作，但我觉得我的发力点都是在腰肌的位置，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杜绝这样错误的发力？ 其实就可以把一些体式拆解开，就比如说有些体式你感觉在趴着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到，就比如说刚刚那个趴下来让你头向上扬的时候，其实你的发力点一般都在臀部和你的腰上， 对， 你的头几乎技术没有发力的， 对， 所以说呢你可以试着，比如说这个阻力可能对你来讲太大了，那么你就可以试着什么都不用，就是做抬头的练习，这总可以， 就是趴在那儿抬头， 对，就算抬头就可以了，就跟婴儿一样，婴儿可能他刚开始他要所谓的站起来的时候呢，他是在那趴着不的，经常的抬头， 对对对， 这就够了。慢慢的你适应了一点点以后，可以给自己做一点点阻力，就比如说手放在这儿，这一点点，慢慢再 OK 了，再这个， 慢慢加大难度。 对的，慢慢的去加大难度。 嗯， 其实瑜伽有时候并不是所谓的所有人都适合做那一个体式。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身体，就比如说你的身体和我的身体，咱们都不同。 嗯， 所以说可能你的身体可能是需要一点做一点微调，那可能刚刚那个动作对你来说难度太大，找不到的感觉，那就不用那个体式去做这种练习就够了呀。 就是做更简单的练习。 对，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那才是对的。 对。 不要所谓的去过度的我们暴力自己的身体， 使劲儿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对，那就伤害自己身体了， 舒服就可以。 对啊， 刚刚说到了婴儿，也同时正好我们节目有一位孕妈妈在这里，我们的肖老师，请肖老师呢给我们就是能不能讲解一下，就是关于在这个怀孕期间的女性朋友，她们在练习瑜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有什么动作是适合她们的，有什么动作是不适合她们去练的，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在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瞬那一天开始吧，之后的练习一定要避免过度的扭转，特别是强烈的扭转，包括腹部前侧的牵引、后弯的练习，这些是要完全杜绝的。 就是所有关于这个腹部的太高难度的高强度的练习都要杜绝掉。 对，包括核心。像当然它的是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它的练习方式都不同，还和他自己的体质有关。如果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练习或者是运动爱好者，可能体质要比别人好很多。但是像我说的前期那些体式不能做以外，可能其他的都不太会影响到他。但如果说他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他之前就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他有过流产史，这种特别是在孕早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还是要去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在身体力行的基础上来完成一些简单的瑜伽动作。 是的，如果他是初学者或者是练习不久的话，建议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孕期练习，这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的练习运动都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或更健康去着想。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在怀孕期间的女性朋友们，对，一些在自己家里练习的朋友们啊，这个包括就像我刚刚在马老师的指导下，我同样这个有的时候会用错发力点，也要马老师去细心的给你重新摆回来，你才会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力点。所以觉得大家可以去模仿网络上的一些瑜伽视频来自行练习，但是千万要适中适度，否则你的发力点一旦错的话，你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对，所以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他们如果是跟着网上的视频学是 OK 的吗？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伤害呢？ 这是特别不推荐的一种方式。 特别不推荐的一种方式就是初学者跟着网上的视频来学习瑜伽。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在看视频的时候，他首先他要边做动作边去模仿，这是其一，二是他的身体和他的头脑所听到的指导他是完全不对称的，他就像你刚才用错很多力量，用错了就是对身体的伤害，反而对身体没有任何益处。 就是如果他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了错误的指令，因为他没有办法专注的去看视频，他在看视频的时候他还要自己想着自己的动作， 对， 他一做错的话就发力点使错了，又没有老师来教他就是找到那个点，他就会就将错就错了，反而是练习更多对自己的损伤更大了，是这样吗？ 是的，这就是说我们很多以为的只是自己以为的，他其实和他的身体并没有连接，他并不知道我真正的哪个位置在用力。老师说的比如说髋关节或膝关节，大腿内侧大腿外侧，他对这些位置全没有概念， 没有感觉。 对，没有感觉， 只是单纯的在机械的做这个动作， 在模仿。 哦，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推荐啊，这也不能说我们在这儿纯粹的在安利大家这些东西，但是真的推荐各位啊，在 初学者 一定要在老师的监督指导之下来完成这一系列的难度的动作，因为我觉得瑜伽它跟普通的健身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因为你健身的话，你倒是可以去简单的学习一些肌肉群的发力，它毕竟是大肌肉群的练习，但是作为瑜伽这种小肌肉群呢，它的发力点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旦错了就是对身体的伤害。 对，哎，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想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关于瑜伽练习的频率问题，就是这个瑜伽是练得越多越好吗？还是要有什么样的要求，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吗？来，马老师。 有关于初学者的话，建议一周学习两到三节课。 两到三节课。 但是对于一些资深的练习者，就比如说有一门所谓的流派，就是阿斯汤嘎，他们会经常几乎天天在练习，每天早上4:30开始练习。 4:30。 对，他们是追求一个所谓的，跟着太阳的能量去，可能太阳马上在4点多钟。 修行的感觉。 对，他们选择那个方法。 嗯。 可能对于资深练习者，他们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初级的小白，建议2到3节课就够了。然后如果说你练习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频次对你来讲还可以更多一些，可能不够了，那就自己再去调整，根据你的老师去听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建议，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你对于瑜伽的目标和要求来决定你自己的这个频率。同时是不是有一些受伤的朋友，他们在练瑜伽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特别注意呢？ 是的， 这个有伤在身， 两个人相视一笑。 是不是有这样的学生，就是受伤之后来上课，然后你们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例子吗？ 其实在现在的瑜伽馆或者是一些健身房，其实这种瑜伽的伤害是存在的， 是有伤害的， 是有伤害的。就是有些体式，就跟大佐刚刚做的时候，可能你看着跟别人做的是一样，但是你的发力点跟别人不同，那他们发完力可能就是练习的背部的力量， 对， 而你发力点不对，就是伤及你的腰椎。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在金钱允许的情况下尝试一下所谓的私教，更有针对性。因为瑜伽本身它不是来源于中国，它来源于印度嘛。 印度，对， 印度人的身体和咱们中国人身体不同，他们吃东西跟你吃东西不一样，所以说导致你的体质和他的体质不同。他们的东西如果说照搬过来，可能会有损伤，但是它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所谓的甄别，选择我们身体，对的， 接地气儿，让它。 选择我们自己身体适合的，就跟刚刚那个趴下来，就可能就那个体式呢，就所谓的蝗虫式。 嗯， 而对于大佐来讲，那样做他已经不舒服了，那我就换体式嘛， 就换一个更舒服的好了。 只要是能要到你自己能锻炼那个背部那个肌肉的体式就够了，并不一定是所谓的按书本上或者按视频上来画的那个样去做。 所以就不用为难自己，同时也可以就是不一定非得要照搬书本或者是照搬那一套瑜伽体式。 对， 既然他来到了中国，就要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来进行一些改变。就比如说像刚刚给大佐指导的时候，降低难度，让你 降低难度嘛， 不要为难自己。 对，毕竟做运动啊，这个做瑜伽也好，健身也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自己更开心一点。 对， 你说你这个动作已经不开心了，已经很难受了，你干嘛还要做它呢？对吧？ 是，千万不要为难自己，这是我们今天 别跟自己过意不去 给大家的一个意见，也是我们 鸡汤， 又是鸡汤。我们今天的鸡汤就。 很多 很多了，可以总结一下鸡汤了。大家回去之后啊，如果没有收听完整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回放，也就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看到啊。 嗯， 可以再重新重温一下。同时呢，我们在之后也会做一个这个视频的集锦， 嗯， 一个精彩的小视频的集锦，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这个简单的集锦了。当然简单集锦如果不过瘾的话，就查我们这期节目吧。同时呢，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看到你们在这里看了这么久，记得下次可以多说点话。 对，看到我刚刚那么辛苦，难道不应该送点小礼物吗？ 小礼物？ 大礼物吗？ 有这样的吗？好吧，套路主播上线了。 嗯，就是这样的我啊。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关于瑜伽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我们之后呢，就是下一期节目或下下下下下期的时候，可以再次请到我们两位老师。 哎， 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瑜伽的问题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进行一个详细的升级版的一个讲解，好吗？ 对，到时候你就去做那个练习吧。 你就等着这句话呢是吗？至于吗？今天是让你体验的是健康的瑜伽， 真的很舒服。我告诉你，这个健康的瑜伽下次一定要来做哟。 对，好吧。但大家想要看我和男主持大佐进行一个互损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然后我是佳妮， 我是大罗， 然后我们两位嘉宾再跟大家告个别吧。拜拜。 还是经典的告别方式。 告别方式，大家通过画面就可以看到了，一直都是这样。也

好几项秘密，安全带系好。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